略，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下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前程无忧猎头部门的负责人张梅女士。张女士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请张女士来发布几个著名的公司正在热招的职位啊。首先是一家知名的大型上市服装集团，目前正在招童装品牌总监。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家公司。 这家在服装领域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企业，然后呢，这几年呢，其实童装市场这个非常活跃，所以各大服装集团呢都在积极进军这个童装的业务。他们也是这样，因为过往的这个童装业务成长很快， 嗯， 所以呢，他们希望未来呢，这个招聘一名在童装领域比较资深的这个人员呢，能够负责他们全国的童装业务的拓展和经营。 嗯，我看他这个职位是品牌总监，那具体有哪些工作呢？ 品牌总监的概念相当于品牌总经理，也就是说我把这个童装这块业务全部交给你了，嗯，从市场啊、销售啊、设计、生产，也就相当于是一个这块业务的总经理的概念。 哦，这个和其他的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品牌总监还不太一样。 对，很多公司品牌总监只是市场啊，他这个不是，是说因为他公司集团比较大，它有好多不同的品牌，童装只是其中的一块，那它每一块都是独立运营核算的，所以我们现在招这个人就是童装业务你要自己能够担得起来。 嗯，换句话说就是童装部门的负责人。 哎，对，没错， 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哈。 对对对， 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服装领域哈， 嗯， 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它可能会受到这个人民币汇率的一些影响哈。 嗯 嗯, 嗯， 汇率涨了，就人民币涨了，那对于服装的出口啊，是一个利空， 嗯， 但如果是人民币的汇率跌了，嗯，对于他们的出口来说啊，又是一个利好哈。 嗯嗯嗯， 啊，当然目前还有很多这个政策方面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二孩的政策呀，以及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养育子女的费用能不能在个税里面做扣除啊，哎，这些都是这个行业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影响。 嗯， 其实刚才您谈到的就是说他要有这个知名童装运营管理经验是吧？ 对， 在别的行业如果做过，没有做过这个服装，没有做过童装是不行的是吧？ 对，因为他真的可能不知道童装怎么做，嗯，而且渠道经营在哪里，可能他都不太熟悉。 嗯，那我刚才说的就是目前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变数哈，这家公司对于未来自己的市场发展是怎么来看的呢？ 首先应该谈到两点哈，就是说从第一点出口来讲，因为他们主要做内销， 嗯， 所以汇率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嗯， 第二点呢是这个税收，国家税收改革，这个尤其是个税改革，我觉得这个会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老百姓手里的闲钱多了， 是吧？因为其实服装消费就是你有更多的闲钱，你才会去做服装消费，对吧？否则的话够穿就好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应该是利好。还有就二孩政策一定是利好，他们的童装过往的那个一两年的尝试性的推广，就发现经营的那个数据成长得很快。 嗯， 这个我真觉得跟二孩政策还是有关系。还有一个是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对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影响，父母啊非常非常重视这个童装的品质。 嗯， 因为像他们这种上市公司呢，他的强项就是说我不是地摊货，说我随便找一个什么加工厂，我就十块二十块的弄出那东西来，标价一百，不是那样的情况。 嗯， 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品质啊这些来建厂的，所以这个符合现在主体的潮流，就是年轻的父母们有这个理念。比如说我这个服装，小孩服装甲醛会不会超标呀，荧光会不会超标，甚至有些父母拿荧光笔去买孩子的衣服。那所以这个他都属于这种，对于这种大型的服装企业，他在上童装品牌的时候，他定义中高端的这种品牌对他是有利的。 刚才您说了这是全面来负责这样一个部门啊，那这个部门其实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说服装的内容是吧， 对， 比如说设计的内容， 对，当然，也有设计部、生产部， 对，还有生产的内容， 对， 以及后续的这个传播啊， 对 对, 对， 还有这个市场啊、销售啊这些。那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 其实它的核心还是，但是其实它的核心还是营销能力， 还是营销这一块。 为什么呢？因为设计和生产呢，相对来讲还是，它第一，它本来就有专人团队负责。 嗯， 这个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营销人员有时候指导这个设计和生产呢？是因为营销人员就是他把握潮流趋势。啊，对市场上现在的竞品的情况的变化可能最了解，他是从这个方面更多的去指导设计和生产。至于每一天人家怎么设计，人家怎么生产，其实这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有专人去负责这个事情。 好，现在说到营销，我们看很多公司都要求人才具有这个互联网方面的工作经验。 嗯， 但是在刚才的要求当中，我看到是40岁以下，知名童装运营管理经验，管理团队能力较强等等，好像没有这方面。 因为他们电子商务有一个单独的部门，在那个电商部门是所有各个品牌，刚才我讲这公司可能有垂直好多个品牌，那这些品牌所有的互联网上的营销全部交给电子商务那个部门了。 哦， 对，所以他主要是负责线下的店面和渠道发展。 哦，这个公司在战略上面有分工。 是是是是是，因为公司规模大了嘛，所以他一定是有分工了。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待遇。 这个岗位基本上在年薪在50万左右吧。 嗯，好。 在服装企业里面其实还是有竞争力的。 嗯，其实服装企业的收入，整体平均收入 一般。 跟现在比较这个时髦的一些行业相比的话， 是是是，那 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力。 对，因为如果说你要是金融啊、高科技啊，尤其黑科技公司什么，那你肯定不可以比。 对，因为这个行业毕竟还是属于传统行业， 而且它的利润空间没有那么大。 嗯，是。好，那您认为对于这个应聘的人员来说，还会有哪些挑战是需要他们提前了解到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还是说，他对于线下店面经营，尤其在全国的各个城市，比如说你光了解北京的店是怎么回事不行，可能也得了解成都的、杭州的，是吧？等等各个地区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他最好以前是不光是北京也做过外府的，第二是全国，他除了直营的这个店面，他还有经销商渠道，所以他最好手上有经销商渠道，靠谱的经销商渠道，说我这个童装新的品牌我交给你这个经销商，确实你能靠谱的帮我把这个业绩拉上去。 如果说前几年啊这个线下的服装是不太好做的话，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啊，这个线上线下似乎啊正在打通。 对对对。 我前两天去一个地方买衣服啊，第一次进那个品牌，我发现诶这个牌子北京没有啊，东西还不错，物美价廉啊，然后呢就买了一点。后来关注了他们的微信，为什么要关注微信呢？因为首次注册还送几十块钱，马上就能花。 一般就这样，对。 对，都这个套路啊。 对。 完了呢，时不常就会在他的微信上看一看，微信上也可以下单，实体店还可以试穿，整个啊感觉， 它主要是价格统一，它就好了。就是很多人到线上去是为了价格便宜，那很多时候是说我线上线下的活动，我怎么协调一致，这样的话可能对，但是线上比如双十一， 那可能就非常 就像这家服装企业也是去年、 嗯、 比如一个双十一哇一下就多少个亿对吧、 嗯、 那一天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啊就那一天可能会特别明显平时其实线上线下我觉得已经基本打通了 是我认为现在在线下做这个市场做运营不如前些年那么难了 对大家也重视体验因为年轻夫妇其实越来越多、 嗯对，所以后来我第二次购买还是去了实体店。 对，对因为它也是一种娱乐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发布的第一个职位啊，是一家知名的大型上市服装集团，目前正在招童装品牌总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个人情况和简历发送到我们节目的邮箱 zcbbt@xinlang.com， 职场帮帮团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头 @xinlang.com。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看第二个职位，一家知名的上市的教育公司，目前正在招教育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他这个主，您看这工作职责哈，主要有两条，这两条里就透露出来他主要是干什么的。 嗯， 第一条是策划组织高级讲师研修活动和高端教育论坛。 嗯， 第二件事儿是推动产教融合工程合作。 嗯， 这个就是这个办公室的核心工作。这个办公室主任是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 嗯， 所以这两项工作就是他日常真要做的。他们这个教育，因为教育他还是分，比如 K12。或者中职或者高职他还是就是按着这个年龄段吧、 嗯、 把它分开了他们主要是做高校高职的做这个领域的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的一个对象啊，服务对象是在职的公立学校的又是大学或高职的老师 哎，对 对吧啊，不是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培训 师不是 K12 对对对、 啊、 不是 K12 这个就是咱们说街上那个为小孩子做那什么的嗯， 对 不是 好那么策划组织高级讲师研修活动那就是请刚才所说的这些老师去参加一些 主题的研对它相当于一种培训 嗯， 就是给这些老师的一种培训 嗯好推动产教融合工程合作。 产教融合我解释一下哈比如咱们大学生就是咱们现在都说学生一毕业以后其实就什么都不会嘛哈、 嗯、 到企业从头开始学、 嗯、 企业就希望呢他能有点经验到我这儿别从零开始是吧那大家就把这一步工作怎么办呢就往前移到高校去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在校园里就为他们建一个一个的像实验室一样的模拟未来他如果去上班你学的这个专业比如你学物流专业或你学财务专业、 嗯、 你未来去上班他需要你什么技能在这儿他有一个模拟所以现在产教融合是我把未来那个你去工作那一段经历往前移到高校来 嗯，谁来做呢老师来做那他们来做老师的培训工作 然后他们跟老师一起现在就是企业跟那个就是学校一起来做我们教育部呢他们每年都会拨这个专款来鼓励这样的、 嗯、项目 哎，鼓励这样的项目让这高校呢能够培养他们的学生接地气吧 嗯，好其实我们有一位节目的嘉宾啊他每周啊都要去很多学校非常忙给谁上课呢是给那些学校的辅导员和这个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们上课 嗯嗯嗯 教他们怎么处理好毕业生们的这样的一些就业的问题、 哦、 创业的问题 对 怎么处理 真挺对的、嗯、 啊包括同学们遇到一些这个困惑了啊、 嗯、 怎么就业方面的困惑了啊、 嗯、 怎么来帮助这些同学、 嗯、 那他们是为老师服务 对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家公司的这个部门教育研究院办公室啊也有类似的活动 嗯 只不过呢他们形式呢是组织研修啊参加论坛啊以及一起来做一个又一个的这种具体落地的 嗯 叫产教融合项目 嗯嗯嗯 嗯我看这个人员要求年龄也很年轻啊 对 ,25-30岁 ,985 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学生会干部或志愿者优先为什么年龄这么小 因为他要做学校的那个工作还是希望就是不用岁数太大了 嗯 因为他这样跟学校的各个方方面面互动起来都比较那啥还有一个是坦率说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嗯 经常出差咱们高校可是全国各地都有哦 嗯 所以他要经常出差的。 啊这个职位是整个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吗 对对 啊、 嗯、对。 那 他上面也有研究院的院长和副院长， 嗯， 但是咱们就这么说，这个日常的工作， 嗯， 啊，他肯定是牵头来带几个项目经理去做， 嗯， 所以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嗯， 他们还是倾向于这个年轻一点的男孩子， 嗯， 咱们这么说，出差方便一些， 嗯，要经常出差， 啊，要经常出差， 要去很多的学校， 对，没错。 嗯， 啊，要去写一场一场活动嘛， 嗯， 虽然有底下还有项目经理大家去盯哈， 嗯， 但是还是我觉得一个经常出差，年轻的相对来讲家庭负担也相对轻一点，如果你正好赶上你小宝宝什么几岁啊或什么的，家里走不开，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我认识的那位嘉宾就是这样啊，他一个月我估计有一个星期啊，左右在北京 就 算 不错 了。 对， 啊， 其实做这个工作啊，嗯，我基本上觉得可能不着家 啊，很辛苦啊，很辛苦，嗯，啊。那这个行业可能都有类似的情况，啊， 对， 对， 因为工作性质决定的。 是的啊，他的这个薪水是 大概20到30万之间吧。 在这个职位上面工作的话，有哪些上升的途径，或者说未来有哪些发展的空间？ 嗯，其实是这样哈，啊，就是嗯，这个项目如果一开始你可能只是帮助组织这个教师的这研修活动和这个高端的这个教育论坛，慢慢可能因为都是年轻人嘛，他就对教育这个项目啊， 嗯， 他就会越来越熟悉， 嗯， 未来呢他是可以真的转到业务去做项目管理的。 嗯，这个行业这个年龄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他们原来啊从事的工作多少和自己大学学的专业有一定的关系哈， 嗯， 那么我在要求当中有没有对于这个专业的要求？ 他这个可能希望就是说他还是外向沟通表达， 嗯， 还有一个是组织能力比较强，所以他还是不太强调专业，强调你在学，他强调你在学生会你是不是有工作过， 嗯， 就是在校内组织活动那种经验，还有性格比较外向，然后比较能够张罗事儿吧， 嗯， 啊，他比较强调这个。 嗯 啊，至于你以前在学校学什么专业，这个不重要。 嗯，所以刚才您谈到，就是未来这个职位的发展方向，主要可以考虑项目管理这个角度。 对，因为他这个，就比如说我，就是这个只是我把老师和组织起来参加这个论坛也好，研修也好， 嗯， 但是未来其实咱们说了，不是我刚才讲产业融合其实怎么做吗？你叫推动产业融合工程的合作，未来你是可以真的做那工程的。 嗯， 你现在只是推动它的合作，等你在这个领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了解以后，有一天你就可以去做那产教融合了。 嗯，好，正好我这手里有个数据啊，这是项目管理协会发布的，中国项目经理的年收入中位数达到20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加上一些福利待遇的话可能会更高， 差不多， 这是一个中位数， 差不多。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职位哈，这是一家 SaaS 云平台企业，目前正在招销售总监的信息。首先得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哈。 SaaS 平台公司其实现在还是挺热的，有很多 SaaS 平台公司，这个它有很多这个公用方向，比如说销售管理系统，我们类似于钉钉，大家都知道钉钉，它就是一种 SaaS 平台。 嗯 嗯，只不过它是做销售管理的。 这不是钉钉啊， 这不是钉钉。 对，跟大家说一下。 对，那还有比如做客服的、即时通讯的等等等。其实现在就是说，企业我们每个在运营过程中可能需要很多平台的支持，它呢是其中也是为企业服务的 SaaS 平台产品。所以他的销售总监的这个客户群还是企业， 当然就是像您所说的，他有不同的切入点，或者说服务于不同的行业， 对对， 有不同的功能， 对对对， 嗯，那目前这个销售总监他主要做哪些工作？ 其实这个销售总监的工作最简单，就是带队伍去打粮食。 嗯，那他需要在哪些行业有这个？ 他主要是客户群一定以前就是企业客户为主。 什么企业都可以。 就是您看，就是说咱们说销售其实分 2B 和 2C， 如果大类分的话，它一定不是 2C 的，就是说是对我们老百姓的，不是，它是 2B 的，就是我一定是企业那个端的。而且企业端如果他以前的企业端的客户是电子商务或者保险或者游戏反正就是有几个类别吧，都是这个企业未来可能就是说 想要拓展的， 想要拓展的，他可能如果手上有这样的客户群，而且了解那些企业是怎么运营的，那可能是更好一些。 好，电子商务、保险，还有 游戏 啊， 是他这个产品可能在那个领域可能应用的更好。 那具体的这个工作职责我们就不用介绍了。 对，就是带队伍打粮食。 对对对，主要就是刚才您把那个行业说清楚了，可能大家就会心里有所指了。那么我来说一下人员的要求啊，本科学历八年以上的销售经验，其中五年以上互联网营销、企业服务、企业软件销售的经验，能够独立开发大企业客户，带过十人以上的销售团队，团队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不是主要做项目型系统集成，这个怎么理解？ 您知道比如像神州数码这样的公司，它就是做系统集成非常那个有名的公司。系统集成公司呢，它还是以卖硬件组合各种硬件为主的经验，但是它不是卖软件服务的经验。卖硬件遇到的困难和卖软件遇到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是他以前是卖软件类产品的话，他在做云平台的销售的时候，他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他以前是卖系统集成的，你突然间让他改成了这类产品的时候，在销售过程中他的遇到的点对他个人的挑战可能会不太一样。 我以为是对于这个销售额的要求就会 不 太一样了。 那个系统集成销售额很大，但其实利润很低，软件呢可能没有那么大销售额，但利润可能高过他。 是，你看他们对于这些相关的数字的要求都非常的精确啊，八年销售经验，五年 以上，因为他大概算了一下，八年就是基本上在30岁左右，其实就是30和到35还是各公司在中层主力的这个年龄，还是希望是这一波人在发力。 对，你看啊，我们就有很多的朋友在35岁以后突然感觉到职业发展的方向不明了，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尽管这些职位不能适合于所有人，但是刚才张明女士所谈到的这句话能够提醒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其实是35岁以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就是说你想的咱们别说35了，可能残酷一些哈，好像一转眼就35了，其实是咱就说40岁吧，其实很现实，在职场上很多40岁的人真的失业了。那我觉得我给就是听众朋友们的建议是什么，就是你在30岁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想到40岁以后你是怎样的，你设想一下你希望你是怎样的，咱们叫以终为始是吧，有一本书叫那个 Seven Habits 是吧，成功人士的7个习惯，其中有一个习惯要以终为始，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到40那天你的样子，你希望的样子，你今天去做准备，10年的时间足够了。 有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有一天我总会财务自由的。我现在挣这2块钱、10块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有一天我终要回归大地的，所以说现在计较太多的得失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其实财务自由这件事情啊，不同的人的理解真的差别好大呀。所以我就说，你不用以别人40岁的目标来定，你就是定一个自己40岁的目标。这个目标你不要后悔，也就是说以你今天的见识和你的认知，你定义了那个目标，那一天你真的走到那儿了，那就是你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你把那个目标想好了，你就知道30岁的你要做什么。如果你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我那天就要住豪宅开豪车，我要身价多少，那今天30岁的你要怎么拼搏，如果那天我认为40岁我应该是这个悠然自得的找一个山村闲下来，那今天我要做什么，你可能因为你的目标，你对未来的目标不一样，你今天要选择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关键是定好了目标，清醒的定了一个目标，不要后悔，沿着那个目标去就好了。 好，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我们退休的年龄都会比现在这些朋友来说要往后推，这也是一个世界的趋势。 对， 所以说我们的职业生涯的这个长度将会延长。

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外出请带好雨具，开车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在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发出一个提醒，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套路贷？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子晨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那么目前呢，他准备找工作，他发现了一家工作，说正在招数据库管理人员，月薪呢有8000块钱。而他到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公司说你要胜任这个岗位呢，还需要具备一些专业的技能，你需要参加一些培训。比如说，哎，我给你推荐一个培训吧，这个学费呢比较贵，但是你可以分期付款，培训结束之后呢可以保证你就业。学费是多少啊？18800块钱。那么在这家公司的招聘人员的要求之下，他注册了一个 APP， 并且签订了就业协议，开始了所谓的培训。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培训结束之后，这家公司并没有实现其保障就业的承诺，只是通过造假简历帮助他来应聘企业。不过更为严重的还在后面，他收到了一个金融公司打来的催收电话。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所谓的学费分期付款实际上是某一家贷款公司给他做的贷款，本息一共是22000块钱，而他在没有实现就业的情况下就要偿还这部分贷款了。目前呢，这样的投诉由于涉及的企业和机构是比较多的，而且被投诉的企业呢也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消费者维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关的律师认为，如果一些机构以招聘为名骗取学生参加培训，并且支付高额的学费， 同时保证培训之后能够就业，也没有能够兑现的话，这些行为至少构成合同欺诈，学生可以要求撤销合同，机构的行为呢，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犯罪。至于贷款的问题，律师表示，如果看贷款过程中学生啊是否知情，如果知情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自己也需要去偿还这样的一个还款的责任。如果你不知情，在你被蒙骗的情况下呢，被一些机构冒名借贷，贷款合同并非其本人签订，那么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就可以不还款。再次提醒听众朋友，这样的套路贷呢，不管是在培训领域，还是在这个美容领域，甚至在这个租房领域，目前呢都屡见不鲜。那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收集一定的证据，第一时间进行报警，特别是遇到暴力催收，及时进行报案。另外，这类套路贷具有分散性和隐蔽性，一般情况下，如果当事人自己没有去举报或者是投诉的话，执法部门也很难主动发现啊。我们也希望把隐藏在这些领域的这种套路贷哈，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能够公之于众，然后让相应的人得到应有的惩戒。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放眼一下未来，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听起来啊特别的有意思，叫吓尿指数。吓尿就是被吓坏了吗？吓得尿都出来了吗？其实啊，这个指数并不是什么恶搞，而是由一名科学家提出来的，常常用于物理领域。提出来的科学家的名字呢叫做库兹韦尔，他是一名未来学家。大致意思呢，就是把一个生活在若干年前的人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他如果被现在的交通科技生活状况吓尿了，那么这个若干年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吓尿指数。那么他认为人类在21世纪的进步是20世纪的1000倍，下一个吓尿指数可能只需要几十年。好，我们举个例子吧，想象一下，做一个时间机器回到1750年的地球，那个时代没有电，也没有什么这个通讯设备，基本呢找个人靠吼啊，那么去哪儿呢，基本上靠跑，当然如果有动物坐呢更好是吧，有马骑更好。你在那个时代呢，如果邀请了一个叫老王的人来到现在来玩，顺便看看他对于所谓的未来有什么感受啊，我们很难想象或者说了解老王的感受。比如说一个金属的铁壳在宽敞的公路上飞驰，和大海另一头的人聊天，看很远很远的地方正在进行了一场体育比赛，观看发生在50年前的一场演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东西，把眼前的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地图，地图上面有一个蓝点告诉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等等等等吧啊，你还不能跟他解释什么叫互联网，什么叫国际空间站，什么叫什么大型强子对撞机等等啊，也不要说什么相对论，你想一想老王会是什么样的体验，震惊，脑洞大开，可能这些词儿用来形容老王的体验应该太温顺了，直接的体验应该是吓尿了。但是如果老王在回到1750年，然后觉得被吓尿是不是一个很囧的体验呢？于是他也想把别人吓尿一下，来满足一下自己，那又会发生什么呢？于是老王呢，也回到了他那个年代的再往前一点，回到了1500年，他邀请生活在1500年的小李去他那个年代1750年玩一会儿，那小李可能也会被250年之后的很多东西所震惊啊，那非常大的这个差异。所以说呢，对于1750年的老王来说，要想把人吓尿，他需要回到更古老的过去啊，比如说回到公元前等等等等啊，那第一次农业革命之前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城市呢，也没有文明呢，对不对？一个来自狩猎采集时代的人，只是当时众多物种当中的一个罢了啊。来自那个时代的小赵，要是看到1750年庞大的人类帝国，看到航行于海洋上的巨舰，看到那么多的收藏品，他也有可能被吓尿。所以一个人去到未来并且被吓尿， 他们需要满足一个下尿单位，那么所需要的年代间隔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现在呢，科学家说下一个下尿的指数有可能只需要几十年。这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也是很难预测的。不过呢，我们可以大概找出一些方向，我们也会从目前的一些尖端的研究当中，领先的科技当中去找寻未来我们会怎样被吓到。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也来听一段采访啊，这是这个创新工厂的董事长李开复先生，他谈到未来我们会受到人工智能怎样的影响。 我会把人工智能分成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呢，是在一个单一的领域机器能够做得比人更好，那这个可能是会取代一个完整的工作，也可能是取代一个工作里的部分的任务啊，比如说从蓝领的工作来说啊，流水线的一些检查啊，从这个啊或者洗碗啊，这些工作是啊可能会被完全取代的啊。在白领的工作上呢啊，部分的客服，尤其是用这个啊文字交流的客服啊，还有这个啊电话销售啊这一类的工作呢也会完全被取代。还有一些比如说律师助理啊，财务啊，会计助理啊，这些会部分被取代。而且它的取代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机器人取代一个人，而是在很多事就靠软件就取代了，我并不需要硬件的生产，我靠软件就取代了。所以反而白领的工作有时候比蓝领啊，如果是重复性的啊，被取代的概率反而会更大一些。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完整的被取代和一部分被取代的累积起来，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不同的研究吧，大概的认知是在10到15年之内，可能会有10%到50%的工作被取代。我个人会偏向比较大的取代率，强 AI 就是说有没有一天机器会在所有人的思考领域里都完败人类这个我觉得它的突破的概率还是很低的，但是我会认为30年之内达到起点，达到强人工智能，达到超越人类的能力，思考所有的思考能力，30年之内超过，我觉得概率应该是低于1%的。 当然，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哈。我们下面为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今日简史》，是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所写的，它是《简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与其想要赢过人工智能，不如把重点放在和人工智能的合作上。他说失业的威胁呢，不只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兴起，而是因为信息技术加生物技术的融合，未来别说一辈子做同一份工作了，一辈子做同一个专业领域也不太可能。人类与其想赢过人工智能，不如把重点放在人工智能的维护和运用上。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比如因为无人机取代了飞行员，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同时在维护啊、远程控制还有数据分析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也有很多新的工作机会。所以他更看重的是未来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合作，而不是竞争。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是马云在2年前所公开演讲当中的一段，他谈到了如何拥抱未来的工作以及企业如何进行转型。 在未来的3年到5年以内，金融将会受到冲击，制造业将会受到冲击，各行各业都会冲击，都会过来。人家讲互联网有边界吗？互联网没有边界，就像100多年以前电没有边界一样，它会到处都出来。过去以制造业为中心，所以未来我相信将会以创造为中心。人类在知道我们不如机器强大，不如机器速度快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我们一定不会比得上跟机器比谁聪明，电脑一定比你聪明。未来比赛的不是知识谁掌握的更多，未来比赛的是智慧，未来比赛的是创造力和想象力。这就对我们今天中国过去几年所有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的方式、体制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不管今天冲击了多少就业，多少行业，我想告诉大家，20年以后的就业一定比今天多。只是20年以后的就业跟今天的需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让孩子去背、去记、去算，这些工作也许可能计算机会全面取代，但是计算机不能取代的就是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个人看法，未来的30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这市场的这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中医真的医生在没有发现 X 光和 CT 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中医的号脉问闻问切只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系统，但是 X 光和那个一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我相信数据时代，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和数据会明确的掌握，就像世界经济我们将会有一个 X 光机和 CT 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未来30年，很多标准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做成非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将会未来。柔性化生产、个性化定制将会是真正的未来。新政必须是引领变革，不仅仅是拥抱变革，更不是适应变革，要成为变革中的变革者。而我自己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我永远相信一个信条，做企业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修理屋顶。在你企业最好的时候，你必须改变，绝不要在风雪下雨天的时候来改变自己的战略，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你的战略改变，组织没有改变，就等于没有改变。所以要学会阳光灿烂的时候修理屋顶。 尽管马云信誓旦旦地说到了未来可能会在这里在那里发生怎样的巨变，但是我想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能够穿越的话，还是会被那个时代所吓尿的吧。那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啊，每个人的生活都会觉得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再正常不过的，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呢，那每一个年代或者说每一个世纪大家的生活呢都会有跨越性的变化。我们不能穿越，我们只能实实在在的立足于眼前。还是回到刚才那本书啊，《今日简史》，他说人类的寿命这是明显的会延长的，甚至他也提出来，只要身体健康、钱够多，人大约每10年就能够啊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死。延长寿命之后，人类社会的家庭结构、婚姻和亲子关系，包括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整个社会的保险、退休金、卫生系统、财政系统等等，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想象一下啊，如果能够活到150，就算40岁才结婚，后面还有110年可以活，多次结婚的情形也可能会增加，而且个人生涯、职业生涯也会比现在多得多。今天50岁的你可能就不想改变了，追求稳定的下半生，但是在未来可能到了90岁，你还得每天必须得学习新的知识，甚至每10年就得换一个职业。未来什么最值钱？未来数据是最重要的资产。目前我们来看，数据争夺赛已经开始，一些巨头已经开始评估他们手里的 APP 啊，还有他们的产品能不能够啊收集更多的数据，而不是能赚多少钱。所以有些产品你看它好像不赚钱，短期内亏损，但是只要能够获得数据就价值连城。所以不管数据有什么用，最好是先有了再说，因为这可能是控制和塑造未来生活的关键。至少在目前，大家还是比较乐于放弃自己的某种个人信息来获取免费的一些服务，包括电邮啊，包括你看视频呢，包括你浏览网页等等啊。那以后所有的决定都得依赖网络，想要阻止数据外流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形而上的问题吧，那就是未来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机器替代人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什么而体现和存在呢？这个作者说呢，未来社会的目标是满足人类对意义和社群的追求。一个幸福的社会的标准更多的来自于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而不是物质需求。我们需要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工作。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观点，就是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保护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